哎， 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 对啦， 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啦？ 在天上。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他回家了。 太阳是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阿妈， 哎， 叶子绿了，什么时候开花？ 等夏天来了。长大 花儿也是果实，就是吉祥的一家。 宝贝 啊， 爸爸像太阳照着妈妈， 妈妈妈呢？ 妈妈像绿叶托着红花， 我呢？ 你像种子一样正在发芽。我们三个就是吉祥如意。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欢快而且呢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由布仁巴雅尔、乌日娜和英格玛共同演唱的吉祥三宝。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9月19日吉祥三宝当中的爸爸布仁巴雅尔因心梗不幸去世。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一起回顾音乐人布仁巴雅尔的音乐之路，和您一起来共同缅怀这一位来自草原的音乐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各位平时是否喜欢听这样的草原风情的歌曲，那么这类音乐呢给各位带来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布仁巴雅尔出生于1960年，从小就在草原深处长大，很小的时候他就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那么唱歌这件事呢，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在各种聚会上听大人唱歌，听个一两遍他就能学会了。还有就是听收音机，当时呢布仁巴雅尔还没有上学，也不会讲普通话，但是呢收音机里播的普通话节目他都能给学下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布仁巴雅尔演唱的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 辽阔的大草原， 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我的心啊在高山，高山深处是巍巍大兴啊，林海茫茫云无间，皎洁的雄鹰俯瞰着草原，除了美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深深的河水，深深的祝愿，乌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 呼伦贝尔大草原来自布仁巴雅尔的演唱。祥子说每一个人都在旅行，终点相同。布仁老师在蒙族音乐人里显得更加内秀有气质，从小生活在草原深处让他呢更显淳朴。老师结束了人世间的旅行，而他的灵魂却在天边，在草原的深处安宁了。布仁巴雅尔在音乐方面确实很有天赋，但是呢，如果没有家人的熏陶，也不会展现得出来。他的父母本身呢就很喜欢唱歌，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对于蒙古人来讲的话，几乎没有几个不会唱歌的，而且唱难听的也好像几乎没有吧。那么在家里的时候呢，父母就经常放声高歌。如果他母亲当初呢没有选择结婚生子，估计呢也会成为一名文工团或者是舞蹈团的演员。不过呢，布仁差点就和这个艺术家庭断了联系。那么他呢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上边有哥哥。据说呢，当年的哥哥刚出生的时候，父母呢对邻居许诺，如果第二个孩子还是男孩，就过继给他们。但是呢，孩子的出生又改变了父亲的初衷，最后还是把他给留了下来。继续来分享来自布仁巴雅尔演唱的作品《天边》。 那是我梦中的眼 晨雾，那是你昨夜的柔情。我要登上东胜山顶，去寻觅雾中的身影。 天边来自布仁巴雅尔的演唱。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歌坛星云路来和各位一起回顾布仁巴雅尔的音乐之路，和您共同缅怀这位来自草原的音乐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对草原风情歌曲的感受。在1978年的时候，热爱音乐的布仁巴雅尔考进了当地的文工团，担任独唱和马头琴演奏。两年之后呢，他又考进了当地的一所艺术院校，在那儿呢，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乌日娜。两个人接触了一段时间呢，就有了心动的感觉。后来呢，作为声乐班班长的布仁，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乌日娜很多的帮助，他们的恋情呢，也由此开始了。三年之后呢，他们从艺术院校毕业，两个人的爱情呢也是进入了热恋阶段。那么布仁毕业之后呢，选择回到文工团继续当演员，但是呢，爱人乌日娜的志向却不在家乡，他呢也是顺利的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来继续深造，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了异地恋。当时呢，通讯技术不发达，两个人每周都会相互写信来互诉思念之情。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布仁巴雅尔演唱的作品《月夜》。等待 叫醒沉睡的龙，歌声飞过层层山谷，点燃的篝火染红了毡房，心中的恋人来相见。 月夜来自布仁巴雅尔的演唱。振宇说了，今年夏天我刚刚感受了一下美丽的大草原，记得以前最喜欢听吉祥三宝，在草原玩的时候常常听天边、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等这样的歌曲，看到布仁老师离世的消息很悲痛，真的愿他一路走好。在1985年呼伦贝尔盟电影公司成立了一个电影配音部门，专门负责用蒙古语对国内外的电影配音。那几经周折呢，布仁成为了这个部门的正式成员。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自己翻译、导演、配音，完成了近百部电影的译制和配音工作。同时呢，他也利用业余时间尝试创作和演唱音乐。后来呢，在妻子乌日娜及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参加了一些演唱音乐会，甚至跟随一些团体演出出访欧洲。但其实那个时候呢，布仁还并没有把音乐当作自己的正式工作，不管是创作还是演出都出于自己的喜爱。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依然是来自布仁巴雅尔演唱的作品《牧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好，但是偏北风比较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大风天气里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继续回顾不仁巴雅尔的音乐之路，一起来缅怀这位来自草原的音乐人。欢迎各位一起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各位是否喜欢听草原风情的歌曲，那么感受又如何呢？现在的年轻人异地恋呢，可能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哈。但是呢，很多异地情侣呢，都是先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来结婚。但是呢，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想解决异地呢，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在1988年，乌日娜在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而不仁巴雅尔还是留在老家。不过呢，在1989年的时候，他以蒙族的习俗迎娶了自己的爱人乌日娜。随后呢，两个人是继续分居两地，直到1990年，两个人的生活突然有了转机。当时不仁巴雅尔来北京探望妻子，恰逢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要将一部外国电影译制成蒙古语的影片，于是呢就找他帮忙。后来呢，他出色地完成了工作，负责人觉得他很有才华，就找他谈话，希望他呢能留在北京。就这样，不仁就成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主持人，但同时呢，他也依然会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音乐创作。所以说呢，不仁老师也算是我们的一位同行和前辈了。继续来分享不仁巴雅尔演唱的作品，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首歌《鸿雁》。 운조대 나이를 소야호 来自布仁巴雅尔的版本。那么最开始呢，布仁巴雅尔的音乐呢只流传在朋友圈里，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朋友圈不是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的那个朋友圈，是朋友的范围之内。不过呢，在2004年之后，他的作品就走出了朋友圈，有了更大范围的影响。后来呢，他就把这几年自己做的那些优秀的作品整合在了一起，做成了专辑《天边》。那个时候呢，布仁巴雅尔经常陪着妻子乌日娜外出表演，而且呢，每一次演出他都会把自己的专辑赠送给周围的人。但是呢，没过多久就送不出去了，为啥呢？因为后来人们都跟他回答说啊，您别送了，这张专辑啊，我自己早就买过了。一起来分享布仁巴雅尔版本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那么这首歌呢，也收在了专辑《天边》之中。 这是布仁巴雅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凭借专辑《天边》获得成功之后，布仁巴雅尔和妻子乌日娜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音乐事业上。2007年，他们创办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他们成立这个合唱团的初衷，一方面是希望自己民族的音乐能够通过这些孩子们的力量流传下去，还有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民族文化进行推广。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布仁巴雅尔演唱的作品《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总想住住你的绽放，总想举举你的酒樽。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在寻找痛的根，如今踏上归乡的路，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尝到你奶酒如此甘醇。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在祭拜心中的神，如今迈进回家的门，忍不住热泪激荡脑心。 색하나가더내자마오예쁜방송방송싹서무슨일앱상무슨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来自布仁巴雅尔。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算了吧，说我最喜欢听布仁老师唱的那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每次听到那句“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呀”，心中有一首歌，身在异乡的我就会心潮起伏。莹莹也说，布仁巴雅尔老师算是我最喜欢的民族歌唱家。前几天还买了他出的新书，想着有机会去呼伦贝尔让他给我签名。一切来的真是太突然了。除了音乐之外呢，布仁巴雅尔最近又把精力投入到了摄影之中。当然了是在九月初的时候，他呢还在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那么其实呢，玩摄影纯属是没有办法。当初呢，他为了写书来到草原深处，发现那儿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老人，穿着非常传统的服饰，生活的方式呢也很传统，这些呢都是在年轻人身上所看不到的。为了不让这种文化彻底的失传，他就想找一位摄影师帮自己记录这一路的见闻。但是呢，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最后没办法，只好自己亲自上阵，用相机记录了那些生活在草原深处的百岁老人的风采。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布仁巴雅尔的作品《阿尔斯楞的眼睛》。 飞快的骏马哟，出我们草原的马蹄。要说勤劳的小伙子，出那放马的阿尔斯楞。 深情的眼睛映在了姑娘的心，要说飞快的骏马哟，出我们草原的马驹，小伙子冲那放那的二字楼， 阿尔斯楞的眼睛来自布仁巴雅尔的演唱。其实呢，布仁老师还做过很多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一直以来呢，他们都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早在05年他们就成立了一家环境保护协会，而且呢，出发点非常有意思。当时呢，他有一个朋友去草原玩了一圈，赞不绝口，说草原呢一片绿，太美了。但是呢，布仁一直生活在草原，他对草原的生态很熟悉。他说，如果草原只有绿，一定是病态的。草原的健康的草原应该是有花有草。那么从那以后呢，他就决定投身于环境保护事业。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最后，我们来用一首蒙语版的吉祥三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演唱者依然是布仁巴雅尔、乌日娜和英格玛。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876，再会了。 미르고구나허허외치게미치나미친듯나미르호호른듯나혼통일찍일찍듯나애교도보도보는듯보고나간도간돈듯나가사로서웃음듯나오세방법 妈妈， 哎， 那山上的咕噜有味， 哦，真的 吗？脑子就这么咕噜有味。